雪天步履难行，苦向谁是我佛明星，因何故被白兔带到荒郊？见雕梁想起了二弟。 我家小将军令你马前回话。 见这将军英俊 井台打水，你丈夫他到哪里去了？君爷，若望 不爱和我要断其代将儿抛，取名就叫 他父子可见面，我四夫盼子16年， 你可曾与你的丈夫小过书信我妈妈的天，哪有高峰也敢把手转，你的儿一十六载成人长大，他也把少年的天娘跑一遍，也许是他的父亲没曾为他的帮， 那倒好，也该把真情对他言，可他我四夫盼子难相见，16载度日如年少熬煎， 亲娘铁磨多埋怨，不愿三军血青天，你若能把书信写，小王我与你把书传， 莫非说 你是我的丈夫在何处，你可知我的娇儿在哪边，他们都在临州地，我与你儿同窗学友，有拜金兰论起来你还是我的老王母， 王儿我拜王母，理所当然。 此话当真？当真？果然。